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其实从52章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第12节，这是所谓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第四首仆人之歌。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读。这是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或者我的仆人行事必达通，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或他必鼓动，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能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被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他献自己的生命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当我们读像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何等美妙的讯息，但是中间有极大的奥秘。这岂是人能够宣讲的，而人能够听到又岂能信，能听得懂呢？所以主啊，我们就求你将你的圣灵赐下，将你的圣灵浇灌在这里的每一位的人身上，让讲的人讲的的确就是好消息，让听到的人所听到的人也欢心领受那好的消息。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是认识我们救主的这个系列讲到的第四讲，在第一讲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首先探讨人为什么需要一位救主，因为人犯罪。人犯罪就不仅被驱逐出伊甸园，更失去那个最终极的祝福，就是永生。永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就是享有与上帝永远的团契和连结。这个其实得永生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人犯罪就失去了这个祝福，失去了永生，也不再享有与上帝亲密的关系。罪就使人与上帝隔绝，但这又如何呢？这又如何呢？罪人会问，我不认识上帝，我与上帝没有关系，还不是过得好好的？也许你会问，罪人的特征就是自己无法认知罪的严重性， 人犯罪就失去对上帝的真知识，也就无从明白不认识上帝是多么严重的损失。与上帝隔绝的人其实就是人性残缺而无法达成人生目的的人。因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认识他，要人爱他，要人与他有团契，要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换句话说，人其实就是为永生所创造的，罪却使人失去永生，而罪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犯罪的问题。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的努力回到伊甸园，因此罪人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一位救主解决人犯罪的问题。但是上帝的恩典从一开始就大过人的过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上帝从一开始就为罪人准备一位救主。上帝对蛇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或踩碎你的头，而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其实就已经宣告，这位女人的后裔所要做的就是亚当本来应该做却没有做的，给予蛇致命的一击。但是上帝也确实预告女人的后裔要付上代价，女人的后裔她自己要受伤。在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呼召了一个人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但是上帝不仅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上帝主动与亚伯拉罕立约或签了一个约，而且他在自己的身上，上帝在自己的身上下了毒誓，上帝要付上违约的代价。亚伯拉罕原来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无法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必须信上帝赐福。经文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一个罪人要成为义人，要解决他罪的问题，他必须首先认知自己无法解决罪的问题，他必须相信有一位称罪人为义的上帝。在第三讲上个礼拜，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上帝要求这个人亚伯拉罕要顺服。罪人原来根本就没有办法顺服上帝，但是蒙恩重生的罪人也必然顺服，因为上帝拯救罪人定义上就是恢复这个人的人性，而上帝创造人的本性就是要顺服上帝。亚伯拉罕献自己的儿子为祭，这我们可以说这是人可以献上最高的对上帝的顺服，他献上自己最爱的给上帝，就显明他认知他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上帝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彰显赐福的上帝才是亚伯拉罕最终的福分。所以就此看来，亚伯拉罕并不是凭着他的顺服得取上帝的祝福，顺服就有祝福 No， 反而亚伯拉罕的顺服就证明他已经是蒙福的人，而且他已经领取那最大的福分，无非就是上帝他自己。亚伯拉罕在顺服之中也学习，是上帝他自己必准备献祭的羔羊。上帝要求人献上自己的独生爱子，这个是极为荒谬，这是最不合理的事，除非上帝他自己早就定义要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罪人做赎罪的羔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要拯救我们或者耶和华的百姓。以赛亚他写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亚伯拉罕之后1200多年，在我们的主耶稣出生之前约700多年。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 400年在埃及地做奴隶，也经历了在旷野40年，也的确进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地，而且以色列人建立了强大的王国，没有人的财富和智慧可以超越所罗门王。但是在短短两百多年之后，以色列已经分裂成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太国和北国以色列国，而且在以赛亚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而且南国犹太国也在外邦人亚述国的威胁之下，而且在以赛亚写书大约还不到100年之后，王国南国也要被掳，也要亡国。所以是在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常年持续刚硬着心违背上帝的这个处境之下，先知以赛亚他领受了使命。在以赛亚书第6章，这应该是大家熟悉的经文，他写，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沉，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这是指以赛亚说，我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等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拆到远方，并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仍然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面对首要的问题就是外来的侵略，外邦的军队，但却不认知他们真正的问题。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从来就不听耶和华上帝，他们持续悖逆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上帝将他们从外邦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却不认知上帝需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自己，脱离自己的罪孽，自己的不顺服。就这来说，其实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是吗？每一个人都要上帝解决我当下的问题，我眼前的难关，却不认知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都得罪了上帝。上帝差遣以赛亚对一群总是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的百姓说话。然而以赛亚他不仅向百姓宣告背叛上帝，背叛耶和华有最严重的后果，也宣告耶和华的拯救。先知不仅宣告上帝的审判，也总宣扬上帝的救恩。先知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上帝的百姓背叛上帝，但是上帝却立意要拯救他这群悖逆的子民。其实这就是形容上帝的救赎历史，上帝是拯救罪人背叛他的人。但是上帝如何拯救呢？在以赛亚书42章，你也可以翻到那段经文，在42章有一个仆人出现。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着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接下来在第49章，这位仆人说， 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招选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我的精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所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人中得保全归回，尚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就是所谓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谁是这位仆人？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犹太人传统的理解是，这位耶和华所拣选、所扶持、所喜悦的仆人，不外乎就是刚硬着心背叛上帝，在上帝惩罚之下的以色列民族。然后我们基督徒理当不会同意这样子的解读。在五十章，这位仆人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撕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我们很难想象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发昏、硬着景象不听从上帝的以色列民族。仆人说他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而以色列人的问题正是他们既违背也后退。这位仆人却指着自己，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似乎是指着自己夸口，指着自己的顺服夸口。他说，主耶和华要帮助他，有谁能够定他的罪呢？主耶和华要称他为义。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四段仆人之歌，52、53章，上帝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仆人行事必亨通，必被高举上升，并且成为至高。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位仆人身份的解读，自然会与犹太人传统的解读不相同。因为基督徒有新约的圣经，犹太人没有新约的圣经，或者他们不读新约的圣经，或者他们不信新约的圣经。基督徒不仅相信新约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且相信新约的圣经和旧约的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新约的圣经和旧约的圣经是彼此解释，旧约指向新约，新约却诠释旧约。所以新约的作者约翰，他引用以赛亚，他说犹太人不信耶稣，正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上谁显露呢？他们之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接下来，约翰福音12章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而且不仅使徒约翰说先知以赛亚指着耶稣说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也记录说，有一个传福音的腓力， 这个腓力听见有个来自伊索皮亚北非的太监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位太监说，没有人向我解释，我怎么懂以赛亚书说的是什么。而太监所念的那段经文，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正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太监问说，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说呢？是指着先知他自己说，还是指着别人说？接下来腓力怎么讲？腓力就开口从这经文上，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而我们的主他总是称自己就是仆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多人。上十字架之前，他特别要求他的门徒们要做仆人，要彼此服侍。耶稣的门徒彼得对犹太人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上帝与你们宗族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这是指耶稣，就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耶稣他自己的门徒们明白，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位仆人从来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彼得又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包括以赛亚，早已经详细的考察寻求，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如何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也就是说，使徒们认知是基督的灵感动旧约的先知，他们所写下的不外乎就是基督的受难和基督的得荣耀。而论到基督的受难和基督的得荣耀，没有经文比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更精确的描述他的受难和他的得荣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多年所写的经文，这应该叫我们赞叹上帝的救恩。有谁想得到，上帝所差遣来的救主，他不是一个打败外国军队的军事领袖，他不是要重新建立以色列王朝的君王，而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他做了什么事，他是什么样的人。52章14节，许多人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53章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就是说他来自的地方是没有养分，全然受人忽略的加利利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他无家型美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以赛亚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膀臂，意思就是这就是耶和华的救赎，而有谁能信呢？或者套用使徒保罗之后的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上帝为我们，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不是电影中的耶稣，也不是漫画或卡通或图画中的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人无法凭着眼见认出他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太期待要回到2000多年前。哦，如果当时我能够再看到耶稣有多好，恐怕 恐怕我们也藐视，恐怕我们也厌弃，恐怕我们也不尊重他。重点是看见他的人认不出他就是世界的救主。而这位仆人他做了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至少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所做的事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不外乎就是替代我们的关系。他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受苦，他受责罚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责罚，而我们则因为他的缘故得到平安，得到医治。他没有犯罪，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但是耶和华却使我们的罪孽，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熟悉这个替代赎罪的概念，只不过承担罪孽的是一只羊，就是在赎罪祭要送到旷野的那只羊。摩西写说，亚伦祭司要两手按在羊的头上，然后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将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再把这只羊送到旷野里。这只羊要承担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先知以赛亚说，是耶和华却定义或者喜悦将他仆人压伤，使他受痛苦，是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似是上帝他自己将我们的罪孽按守在仆人的身上，带罪羔羊被带到无人之地，但是上帝的义仆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是旧约救赎历史的高峰。这段经文之中，我有我们之前提到归算的教义，有替代性赎罪的教义，有因信称义的教义，有基督论的教义。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的降卑与他的升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新约的作者，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或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或者腓立比书第二章，或者彼得当他在写彼得前书第二章，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就摊在他们面前，或者刻在他们的心上。但是这段经文本身这么丰富的神学教义，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教我们确切具体的认识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很多人都说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来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基督为中心就至少表示我们应该预设旧约的经文，就如我们自己主他自己所预设所教导的，首要是关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毕竟我们刚刚读到那段经文是基督耶稣他自己的灵启示旧约的先知们写下关于耶稣他自己的受苦和得荣耀。以基督为中心不外乎就是预设整本圣经都是基督的灵所写的，是关于基督的，也是为基督写的。 如果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就该问，是谁将上帝的话语藏在他的心里，免得他总不得罪耶和华上帝？是谁从来就没有得罪他的上帝？是谁的主？谁的主每个早晨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是开通谁的耳朵？是谁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或者让我们思想，是谁最熟悉以赛亚书53章？我觉得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认出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透过以赛亚书53章来理解他自己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来认识这位救主，我认为我们首当思想以赛亚书53章这段经文对我们主他自己的意义。以赛亚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我们应该问，拿撒勒人耶稣他如何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或者以赛亚书53章如何帮助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的主如果和当时其他犹太孩子一样，从小就背诵圣经，整本圣经，从小就将以赛亚书背在他的心坎上，这表示什么？他从小就知道，就明白上帝的仆人要为了罪人的缘故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要被他的上帝击打苦待。我们会好奇，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以赛亚书这位仆人的命运不外乎就是他自己的命运？是他6岁的时候吗？他12岁的时候吗？在圣殿中与教师们讨论经文的那个时候吗？仆人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招选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中。这表示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12岁到30岁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他的父将他藏在剑袋中，将他藏在他的手阴之下，使他成为磨亮的剑。也就是说，父早就在暗中装备子，训练子做仆人。子从一开始就有他必要为罪人受苦以至于死的这个知识。因为以赛亚书告诉他这个知识，因为他的父从小就每天早晨教导他这个知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个知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命运和目的就是要像羊羔被牵到杀宰之地，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喜悦将我们压伤，使我们受痛苦，这个知识会粉碎我们，这个知识会瓦解我们的心智。没有人可以活在这个自我认知之下而不崩溃。然而我们的主从小就活在这个自我认知之下，他没有灰心，也没有丧胆，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扶持他，因此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被藐视，被人厌弃，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尊重他，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都以为他疯了。 他的母亲以为可以使唤他像使唤一个仆人一样。他自己的兄弟不信他，他自己的家乡的人听到他讲道之后要把他推下山崖。犹太人以为他是靠鬼王赶鬼，说他也吃也喝，也与罪人和税吏同席。外邦人看到他赶鬼，结果要把他赶出他们的地盘。法利赛人西门邀请他来家里吃饭，却不与他亲嘴。在他行最大神迹之后，他居然要问他自己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他最亲密的门徒说，就算其他人离弃你，我必不离弃你。结果就是这个门徒三次发誓不认他。路加特别记录，主转身来看着彼得，主转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一切都无所谓，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一切不会伤我们主的心。从以赛亚书53章，耶稣他明白他自己要受审判，全然无瑕疵的上帝羔羊，耶和华的义仆，要为了罪人的缘故受罪人的审判。罪人要嘲弄仆人，要吐口水在他脸上，要用拳头打他，要用鞭子鞭他。这一切都不只伤我们主的肉体，更伤我们主的心。以赛亚说，许多人因他惊奇，许多人因他惊奇，但是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惊讶，甚至畏惧他的父定义要他所经历的苦难。你知道新约的作者几乎词穷，要来形容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马可说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对那三个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说，怎么样，难道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刻吗？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不能够与他同警醒片刻，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不伤他的心。路加写，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我要加添他的力量。好，在摩利亚山上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出生，阻止亚伯拉罕伤他的儿子。但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有一个天使出现，目的是为要帮助上帝的儿子献自己为赎罪祭。哇，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不伤我们主的心。保罗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表示基督他自己必须有一颗与我们一样的心，他有一颗人的心，他有一颗肉做的心。诗人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哇，我们的主他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体恤他，没有一个人安慰他，就连扶持他的上帝最终在十字架上也离弃他。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忘记以赛亚书53章，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因此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他没有忘记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53章至少应该让我们认知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因为这位义仆所承担的无非就是我们犯罪的后果。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做我们的救主，上帝的儿子居然成了人，成了服侍多人的仆人，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因为有谁不要一个仆人？那仆人有什么不好？仆人可以服侍我，何乐而不为？仆人甚至可以代替我受苦，有什么不好？我为什么不要？确实，确实，先知以赛亚说，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承受一切的痛苦。哇！但是让我们问，谁是我们？谁是我们？这个我们是你，是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53章叫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义仆，因而爱他。因为我想一个人不可能认识这经文中的义仆而不爱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如果不认识这位仆人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位仆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跟你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认识这位义仆而被得以称义。而正因为我们有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借口不竭力认识，也不全心爱这位耶和华的义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每当我们读你的话语，每当我们思念你的救恩，我们就应该认知我们对你赐给我们救主的认识太少太肤浅，因此我们爱他爱得不够，也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太不在意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为我们受苦，他又是如何得荣耀。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就爱你的儿子。这无非就是你的道所发挥的功用，叫我们爱那道成肉身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了我们的缘故，儿子成了仆人。这实在是叫我们惊奇，也理当叫我们发出颂赞。为了他，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门。